据南朝鲜文化广播电台报道，共同民主党前任代表文才仁17号在仁川举行记者会，谴责了执政党掀起荒唐的从北骚动。另外，南朝鲜的金乡新闻19号以朴槿惠政府先要就其掀起地方限界线骚动一事表示道歉为题，发表了一篇社论。